神秘之後第四節，今日主題咧就敦煌。咁實際上嗰個題目應該收窄到敦煌嘅莫哥窟啦，但係即係咁都好啦，就叫敦煌啦。咁頭先幾圖去到尾咧，就講咗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呢個物宗嘅問題。咁其實咧好值得去講啦。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其實就再要復述翻咧，即係嗰啲羽人嗰啲嘢，因為入邊咧即係頭先啲圖案太難睇，咁有啲咧就用白描嘅形式畫出嚟嘅。咁呢啲就係咧，即係呢啲喺中國嘅古代畫入邊見到嘅羽人。咁咧就個圖案本身好簡單，但係大家都見到咧係有翼嘅，同埋西方嘅呢個 所謂 天使嘅傳說咧，真係相當之接近。尤其是你睇呢個漢朝呢、這個嚇，嗱、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即係呢個 係有少少分別㗎。嚇、 但佢天使畫喺最早期嗰時就冇翼嘅呢個形象，但根本冇形象天嘅天使、但係後來出咗形象嗰時，即係慢慢都演變咧，變成係有人，後面又有兩塊翼，即係呢個形象都係後有一個發展嘅。 嗱，再認真啲咁講咧，根本就冇話天唔天使嘅，最初係神嘅使者咁解嘅啫。神嘅使者咧，最初創世紀嗰陣時好多咧，都係用人嘅模樣咁出現，佢好似即係所多瑪、俄摩拉咁樣啦，阿羅德帶入去裡面，見到兩個好靚仔啲嗰啲變態佬想搞佢添，冇一啲好異常嘅一啲嘅身體嘅。 再早期淨係叫程式添啦，而生命之樹嘅嗰種程式。 再點樣去到即係具體話，好似有對翼啊，或者頭頂好似有啲光芒嗰啲咧，甚至乎呢啲應該係去到應該。黑暗時期嗰陣時候，係呢一個嘅教廷，佢希望咧就即係分別咗出嚟，令到啲人咧覺得呢一個係高高在上嘅，係喺呢一個天上邊嘅，所以有啲榮光。 但係你點解釋喺同時代裏喺東西方都有呢啲嘢？ 唔係㗎，其實呢一啲都係源於同一個源頭嘅啫嘛。如果你咁講的話嘅，其實嗰啲時間差唔多都係已經係呢一個嘅羅馬帝國崩潰咗，開始出咗神聖羅馬帝國，開始教廷慢慢掌握曬所有知識嘅傳遞，變咗有咗。 佢有啲唔同嘅。 漢朝你家基本上係公元嘅即係開始嚟嘅嗰陣時， 你王莽散漢嗰時啱啱就係接近呢個公元。 咁佢而家呢個都係呢個東漢，即係唔爭幾多年啫嘛 嚇。唔係㗎，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最初有呢啲咁嘅嘢。啲傳說慢慢都係大家應該互相係接近嘅。 佢東方嘅嗰個羽人就有啲分別，就係佢唔係一個神嘅使者，佢有陣時係一種叫做佢一種叫一個形態嚟嘅。咁佢唔屬於一個叫人發展出嚟嘅，有啲係即係可能佢本身就係喺上面嚟嘅佢有羽翼嘅嗰種咁嘅生物咁樣。 而我結論其實我係否定你所講話羽人係似天使咯。 嚇！咩嗰個似自己嗰個係，但係嗰個佢都係講我喺莫哥窟嗰個已經係魏晉時期咧。 唔係，因為點解咧？你如果你真係話係源於嗰陣時所謂天使嘅造型，啲羽人係冇榮光啊嘛。即係背後唔會發光， 有個頭頂嗰度有個有光環係咪啊？但係嗰個唔好理佢啦，即係講翻呢個物宗嘅問題咧。其實咧就入邊咧，如果你喺第465窟嗰度咧，你係見到呢個形象。咁呢個就係咧，兩個交合緊嘅 雙修甲女， 就跟住咧兩邊係射箭嘅。咁呢個咧就阿幾圖，你解釋係咩嚟㗎？ 如果係射箭啊，但係佛教。 呢個就係披沙門天吉祥男女合體修練。呢個就當然唔係呢個唔係直接本身嗰、那個畫喺度，而係根據個畫勾咗個 sketch 嗰、那個、那個素描出嚟。 係啊，都有關聯㗎。咁呢個因為我哋試過一次都係有講嗰個談吹啦，即係聖樂派啦。咁啊，聖樂派裡面又有幾派嘅，其中一派咧就係響佛教嗰度就發展出嚟嘅，就係其中就有一個大德咧，咁佢就認識咗一位，因為喺個市集裡面咧一位一個造箭嘅女仔，咁而呢個佢又睇到呢個女仔係一個神嚟嘅，而本身佢做嗰個箭咧就指向於嗰個嘅虛空嘅，咁所以呢個和尚咧 兩邊係空啊， 係啊係啊，咁就係。覺得呢個造箭嘅女人咧係一個好有一種道行嘅一個導師。 嗱，我俾另外一個例子你啦。嗱，呢個影像咧就薩索尼尼嘅1001夜呢一個影像啦嚇。 啊，呢個就有啲唔同啦。 呢個嚇就睇下呢個可唔可以整大幅啲啦。呢個比較大幅啲，呢個就係好即係講 經典嘅呢個 經典啊。 其實兩樣嘢有冇啲接近啊？ 你 因為射個方向唔同啊。 唔係個呢邊呢個 係再影翻呢一個咁嘅景點。呢個我哋去俾幅嗰幅畫大家睇啦。就其實喺個洞入邊係真係揾到呢幅畫嘅。 係啊。咁所以佢嗰個叫戰同埋性，因為頭先我未講完嘅，就係、因為佢就好想跟呢位女師傅咧、去學道嘅時候，嗰、女師傅咧就係話。你想跟我學嘢咧，就最簡單啦，就你做我老公，同我喺呢個俗世嗰度嘅一個生活，你就會揾到你想要嘅嗰樣嘢。咁佢呢個就係開咗一種性學派出嚟。咁呢種性學派咧，就同印度嘅原本嘅嗰個喺個濕婆師傅嗰邊嚟嘅嗰個 Tantra 係有些微嘅分別。咁佢裡面嗰度咧就係即係。裡面嗰度咧，亦都唔係咁叫做叫性交嚟嘅，嗰、個係一種叫做修行嚟嘅，咁、係一種叫達到一種叫做係大家靈性嘅圓滿嗰個過程嘅。咁、所以佢呢、個形嗰、造型咧，就係、其中有一種造型，就提及咗呢一個咁嘅流派嘅發展，可以咁講。 咁簡單嚟講咧，其實入邊咧，你會見到好多雙修嘅。影像甚至是經典入面。咁第一個呢我就即係覺得何故就應該發表下你嘅意見。 點樣呢 咁入面呢而家你又睇到呢個呢 係 就係如意輪觀音。 如意輪觀音。 咁你即係係咪見到好高興呢 我覺得佢好憂鬱喎。 係咪 有少少內向憂鬱而文靜添。 跟住你嚟 講講話正經嘢啦你。 唔係喎 唔係俾人鬧佢。派到 啦，唔係喎，佢呢個樣嗱，如果你同我講話呢個樣唔係歡喜嘅樣嚟喎，真係思考緊嘅樣嚟喎，呢個 慈悲型， 係啦嗱，仲要佢握住個手印，跟住佢喺度托住個頭咁樣呢個，其實背後佢真 係有冇似即個羅丹嗰只，即 係係啦，巫師的人咁樣，我覺得呢個唔同咧，因為佢再加埋個手印咯。咁啊，手印其實呢一個嗱，我唔熟啊，呢個其實幾圖呢個係咩印嚟嘅？ 呢個係手印嚟咩？ 呢個係啊，咁樣仲唔係印？ 唔係佢唔係得一隻手啊！你冇 睇佢有好多隻㗎， 好多隻㗎。 但係佢呢兩隻係眼手印啊嘛。 嗱嗱，你五魚輪觀音你都唔 錯。你前 你真係啊，真係真係得㗎！你咁樣 呢個五魚輪觀音你睇個輪㗎嘛？ 係啊，睇個輪。 咁個手印係咪可以忽視先？ 唔係咁，你解翻俾我聽咯。你明我知啊嘛？呢個 係。嗱，再跟住個頭上面有另外有一個。 係啊，係啦。嗱，咁佢呢度有講明嘅，佢話即係上身略短啦，左手在左耳呈呢個呈思為狀，與通常所見如意輪觀音不同。係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個少少唔同嘅。但係咧，其實呢個如意輪觀音咧， 係 喺呢個莫哥入邊係好多嘅。咁咧就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 即係有一種叫沉思，即係佢喺度係咪思慮緊咧？ 思慮緊嚇。 佢諗咩問題咧？ 思慮咁樣就會啊，我唔知啊。呢個就係話有可能嘅嘛。係呢個定係佢只不過一個用一個坐姿做咗一個法印嚟嘅咧？ 咁你就會問啦，即係點解？喂，即係要喺呢個莫哥窟或者敦煌呢邊要講講呢個密宗咧？其實呢個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係。在呢個唐朝的時候咧，事實上咧，原來咧密宗係唔止藏密，仲有漢密。 唐密 嚇，唐密。咁入邊咧，原來發覺咧，有啲嘢係真係有啲唔同。 而好多嗰啲傳咗去日本嘅喎。 係有涉及到嗰個就係雙修概 念嘅。係啊。而發覺個奇怪現象就係日本嘅和尚咧，好多都係可以。有結婚嘅，生仔女嘅，其中有一個說法就係話，佢係有好多都係源於唐朝嗰陣時候，根據嗰陣時嘅密宗嘅一啲嘅佢哋嘅理論基礎，覺得就係話，雖然佢都係出家之人，但都可以入世咁樣另一種修行嘅。所以點解發覺日本係有別於我哋而家即係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嘅和尚咧，係可以真係有啲開枝散葉嘅機會。 唔係，但係嗰個 宗派唔同嘅， 但係嗰個其實都應該係嚟自唐朝嘅密宗 啊。冇錯，係啊， 唐朝傳過嘅嘛，嗰時 就係。所以呢個就係唐密嗰邊。 嗱，頭先我哋講嗰啲咧，譬如呢啲雙修呢啲咧，就係呢度呢啲畫度見到嘅。係啦，你見到呢啲，呢啲全部喺嗰個 藏物嘅啦， 藏物嘅入邊揾到嚇。咁換言之咧，其實你會喺入邊咧，你由呢個好長時間嘅，由唐朝一路到元朝咧，睇到密宗嘅痕跡一路喺度。咁唐朝嘅時候咧，主要嚟講就漢物，但去到元朝嘅時候咧，你睇翻呢啲咧，就應該直接係藏物，藏物就擺上去 嚇。 藏物同埋後來都有發展咗個，我而家都一直喺度揾緊啲資料，嗰啲叫俄文 啊。啊，嗱頭先我哋那個畫像有兩支弓箭，就係其實呢個嚟嘅。就是個顏色方面有少少不同、 其實那兩支弓箭分別代表什麼呢？ 就是指向那個虛空那裡、 它這裡有也有講明， 它的形式有個你可以有整個經裡面可以講出來 的、這樣啦，即它的刀呢、就是三面四面三目四臂、咁跟住呢就有刀啦，有撥啦，同埋有弓箭啦，勇虎嗰個叫明飛，就竹搭薄膜下邊，嗱呢個幾似嗰個埃及嗰、那個、下邊搭住嗰個死人嘅嚇。咁跟住有咩呢？就係、是、擁抱南尊並持有呢個月刀同埋拉弓，主尊上方及兩側為大幻金剛化身和四方行舞。咁換言之咧，即係呢個頭先同阿基督講嘅就係虛空嗰個嚟嘅嚇。咁呢個咧就係莫高窟嘅第465棟，咁係其中一個壁畫嚟嘅。咁但係咧，佢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一部分啦。但係咧，原來佢有一個單丁喺入邊一個，就係專做呢、這個即係擺物中嗰個經典嗰、那個咧，就應該係第148棟。咁嗰個咧就擺曬嗰啲全部係供奉物中嘅經典喺曬入邊。嗰、那個咧就係呢一個嘅睇先啦，148棟入面咧就全部係物中嘅所有嘢喺度啦嚇。咁特別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入面係好多全部係千手千眼觀音嚟嘅。係啊，咁呢個就係頭先我第三節講過啦，就基本上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物中嘅代表， 藏物 嘅代表嚇。咁呢個係反映到咧，就係佢。物中原來從來喺中國咧，那個影響都係好深嘅。 即係喺唐以後嗰度已經即係一直，尤其是喺西域啦，即係嗰度都係近啊嘛，近佢嗰度。 半個主場啦， 好大嘅影響力嘅。 咁頭先我哋講嗰個咧，即係其實咧就係148個咧就係咩咧？就係入邊咧就係、是、原來成個窟啊個庵啊係如意輪陀羅尼經嘅圖解。即係呢扎 係 成個原來。全部是 那個經就是以壁畫的形式來全部是 做了一個解讀 是啊那即是你看下去呢其實這個出現一個即比較特別的現象就是呢在莫高窟入面呢是有一些傳統即是所謂中國的即是中土的佛教主流很少見的一些影像在這裡剛才你就覺得啊！嗰啲物宗我哋通到見啦，而家唔係好難揾啦。咁但係有啲性嘅一啲嘅圖像咧、意象喺度咧，咁咧就即係我講過，我話覺得啊，即係好，我個人覺得好特別啦。咁至於特唔特別咧，我就俾而家大家俾你睇睇。咁咧呢一幅畫咧就喺其中一個咧就係209個嘅佛入邊一個馬騮嚟嘅。咁你睇落咧，你唔知係馬騮做緊咩啦？咁就馬騮原來打緊飛機，咁、咧用我哋即係最粗俗嘅廣東話咧，咁、咧就甚至即係好少講粗口咁，但係即係呢幅圖咧、就不能咧唔用呢一個粗口呢一個説話咧就去表達，呢只叫玩撚完。 OK。啱啱冇錯係啊，啱啊，啱啱冇錯。 嗱，你就覺得咧，即係呢個好難去睇到啦。咁其實咧，呢個玩撚完咧，呢只嘢係即係比較易睇又點樣咧？就呢只嘢嚟嘅，就係捉住只雀喺度玩緊，或者後邊嗰個就比較準確啲。呢個咧就係即係佢畫嘅前景，後邊咧就直情畫翻呢只出嚟嘅，就喺入邊咧。其實呢只應該係 啊。一隻好好好鹹濕嘅馬騮， 好玄微啦。 聽講話咧，呢啲其實喺自然界好容易見嘅，係常見。 我喺水塘山都見過一次，一隻馬騮係個咩原話？近 玩完係啦。 呢個喺藏物裏面嗰度一個 又藏物， 係有因為喺西藏， 我覺得好似唔關藏物事喎。呢個照計又 有關嘅， 有關的。 因為西藏人佢哋係傳說佢哋嘅嗰個起源咧，就係有一隻馬騮，一隻赤猴，係同一個岩石嘅母親，即係岩母，兩個嘅結合，就係、是、變成咗西藏嘅呢個 嘅來源嚟嘅。 嗯。 咁啊，所以猴對猴嘅崇拜咧，就喺好早咧，喺西藏高山嗰度咧就已經存在嘅。咁、 嗯、 你頭先講嘅呢個猴子嘅呢個形象咧，咁佢就係後來都係有發展咗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哈魯曼出嚟啦， 嗯， 啊哈魯曼， 唔係哈魯曼比較早 嘅，係、比較早嘅、啊，就喺嗰度引申過嚟嘅、一個印度一個大嘅一個猴神啦，咁、而我係《西遊記》跟唐三藏去取西經嘅， 咁、但係《西遊記》冇呢只玩撚完喎。 而且西遊記係呢一個嘅， 孫悟空啊， 唔係西遊記係道家同埋佛家嘅鬥爭嚟嘅喎，有一集講得好仔細嘅咯已經。 咁唔係，即係你好多個説法嘅啫，咁唔係叫一定係咁樣。咁、所以咧，佢呢個猴咧裏面咧，喺一個叫佛教裏面嗰度咧，佢係好有特別。 唔係，但係你講呢個都解釋唔到一樣嘢咁啊，即係點解呢樣嘢我哋喺平時嘅其他地方 見唔到，淨係喺敦煌嘅壁畫上面 少啲咁解。因為佢主要佢哋江南啊嗰度，我譬如唐朝嘅大乘佛教，然後就之後呢啲叫係密咧，即係都喺唐朝之後嗰年啦。咁但係喺嗰個叫江南裡面嗰度咧，即係基本上咧，即係好多時嘅嗰個叫信仰嘅問題咧，都係用顯宗嗰樣嘢係覺得係即係最好嘅最普及嘅。 不如我分開。 同埋顯宗咪最重要就係有多樣，即係。呢啲法咧，好多時牽涉到一個你唔係好容易就可以了解得到嘅裡面嘅嗰個意義。 喂，嗱你咁嗱你 呢、 你講咧，你而家有呢只玩撚完喺度，係代表咗咩嘢先？係代表咗咩？ 咪就中意有隻玩撚完。 所以嗱，頭先我想打叉一句就係、我想問得清楚少少，你呢一隻咁樣玩撚完係咪係真係可以好肯定？ 我講錯， 係呢一個嘅宗教上面嘅嘢先。 唔係佢呢個咧， 我唔敢肯定，我唔敢肯定。 嗱，因為咧嗱，我重申一點就係、OK， 你見到喺敦煌呢一個蒙哥窟裡面嘅畫 ，OK 係長年累月裡面累積 第209。 嗱、個重點係咩嘢呢？就係、話我哋你裡面都已經講咗啦，唔係單純淨係得宗教都唔係淨係得呢一個佛教、道教或者同基督教有關嘅嘢、可能啲生活化上面嘅嘢嚟嘅。OK， 會唔會有個古代 MC 人佢非常之呢一個嘅頑皮喺度塗鴉呢？ 唔使夾嘅，總之 呢只呢只唔係塗鴉嚟嘅， 係 呢個淨係一個像嚟嘅。 總之就係話喺呢個喺呢個喺只洞窟裏呢啲壁畫裏面嗰度，你見到嘅係不斷都有提及咧，呢只托住土嘅一圓。咁呢只圓咧就喺佢裏面嗰度咧，即係喺畫畫嘅呢人嗰度咧，佢會有一個意義喺度嘅。咁佢係咪一個叫宗教性咧，或者唔係咧？好似你頭先講唔係，或者係咧？其實我哋就唔需要揾個叫定論。定論咧就嗰啲會即係專門研究佢哋去深入去研究嗰時間嘅佢哋嘅論文嚟。 你又答得咁咩啊？咁爽啊！咁呢一個咧就 呢一、這個就我睇你點樣差， 點樣差？ 睇你點差？ 你覺得 呢個咧就係、大家眼眼俾你睇一睇啦。咁呢個咧就係咧《金剛波野蜜經》卷尾嘅一個形象嚟嘅。 係 close up 係啦，要定鏡 定鏡 face face。 跟住我哋睇下幾圖點樣去 檢查， 睇下點 去解讀呢一個嘅咁犀利嘅符號。 唔係呢個唔犀利，呢個係更加遠古嘅嗰個崇拜，佢哋係講俾你聽，留翻落嚟嘅。呢個咪就據根信仰嚟嘅咯。係 咩？ 係啊，呢個佢即係當佢係一陽身嘅時候，佢係一直咧即係都係哇好有扯旗衫嘅。咁佢呢種 嗱呢度我掛咧，可能即係大家遠睇唔到啦。連呢個春袋都有埋到。 係，咦，好仔細喎， 好仔細喎，有埋毛嘅咧，係咪啊？ 係啊，咁啊，仲要個頭嗰度都幾活靈活現嘅都。 咁即係咁個就講得好清楚咯。你遊，你去到你去有陣時去修行，你修行嗰時，你最需要一個咧就嗰個叫你揾你嘅精啊，精氣神啊，呢個道家都係講嘅。咁啊，亦都講有好多時有好多人修行咧，去到某個階段，佢你都要小心啲，因為咧你會。好硬淨，係啦。你嗰種硬淨嗰時候咧，你唔好咧，就好似阿何故成日諗法、就即刻打咗佢出嚟啦。未必一定要咁樣 嘅。因為我讀一段咧就， 你知我打出嚟嘅。 唔係，我唔係知啊，我等住要舉例嘅咋。 我就醒你啦。 好啊，好啊。 這個、呢個咧就都唔知係咪喺敦煌入邊揾到啦。咁但係咧，聽講馬王堆入邊揾到嘅就咩咧？嗱，我讀俾大家聽。我醒特別醒起何故啊？ 可信性有幾高先？ 信啦， 唔係講可信啊，呢個叫貶值嘅。 是啊，即是醒你啊，见是同你咁 friend 先话俾你听啊。嗱，呢个就读俾大家听啦。 一次交合不泄精，可使耳目充，耳充目明。 嗯。 二次交合不泄精，可使神高气扬。 是。 三次交合不泄精，可使皮光枯竭。 嗯。 四次交合不泄精，可使腰脊不伤。 哇！ 啊，你前一排咪有？ 诶，唔好，读埋落去先，读埋落去先。唉、哎，真系。 啊，五次交合不泄精，可使沟股端直。 嗯、 六次交合不泄精，可使血脉畅流；七次交合不泄精，可使终生无病；八次交合不泄精，可使长命百岁；九次交合不泄精，可使通达神明。 系 九次咋？ 请问呢九句咁劲嘅嘢，请问叫咩名咧？哦，就係、是、呢本聖書叫《十問》，就記載咗啊呢一個嘅阿皇帝咧就。 佢咪 曾經向佢嘅下神係啦， 呢個馬王堆係啦，唔知就 第十問喎， 係啊， 佢除咗呢一個涉精問題之外，另外一九問係咩嘢咧？ 嗱，即係你唔好轉移視線啦。嗱，其實佢講咩咧？就咧，即係最緊要搞嗰陣時咧，就唔好出。 係， 嗱頭先嗰個我估都係講呢樣嘢啫嘛，呢講呢個圖像。 咁你會睇到嗰個唔係一種叫情愛嘅交合嚟嘅，嗰個係一種修行嚟。 修行嚟嘅，係啊，咁俾你兜到喎，咁俾你兜到喎，真係。 同埋佢呢個基本上喺中國嘅房中術同埋呢個印度嘅嗰個聖學派裏面嗰度咧，都喺度強調嘅。你對於一個叫情愛嗰個係一種慾望嚟嘅。咁但係咧，即係修行咧，其實一種叫慾，一種叫慾身嘅裏面嘅一種修練嚟嘅，係有唔同嘅。啊，同埋嗰個狀態都要好有分別嘅。嗰個係。 嗯。咁就你點解釋喺敦煌入邊會揾到咁多呢啲嘢咧？ 咁佢裏面有聖學派喺度咯，嗰個唔係好複雜嘅，因為尤其是咧喺個佛教裏面嗰度咧，有好多即係好多人都對於密宗就會有一種矛盾咧，就係喺佛教嘅開頭嗰時就係 就唔見你， 唔係好提及。咁其實講得好清楚嘅，阿佛陀都講好清楚，佢話你開始嗰時你學嘢嗰時候咧，你要知道你係有病嘅。有病的原因有很多種病啊，不起都是一種病啊。咁你有你話你學嘢嗰時候，佢最重要 一個有病啦。我細個 最重要咧，你係要解決你嗰個病嘅嗰個問題。其他啲嘢，你知咁多嚟做乜嘢咧？你宇宙有幾大？你知咁多冇用嘅。你最重要就係你有乜嘢病，唔該你醫好你嘅病先。咁所以佢裏面有好多戒，有好多禁嘅。特別是顯巴嗰度咧，佢都講俾你聽，人類最難去好難逃避到嘅一種慾望咧，就係、是、性嘅慾望。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係從性而來嘅一種生命體嚟噶嘛。咁而佢就所以喺開頭嗰時，佢就係會好強調，就係話你唔好將嗰樣睇得咁重。你要反而咧，你用一個叫禁，即係一個叫禁制，係令到你可以清心寡欲。咁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開始，亦都係顯宗裡面咧係好強調，即係話，哎，你都唔好食肉啦，因為食肉嘅嗰個殺身咧，裡面就牽涉好多問題，係叫你食素。咁所以你會睇到咧， 嗱，呢 唔係我簡單嚟講咧，顯宗咧就會係 我哋以前講過呢個問題嘅，但係我覺得你今日咧，即係我用另外一個方法去再講呢樣嘢啦。就係、是、咧，譬如頭先你講到即係所謂顯宗或者主流嗰個睇法，就係話咧，即係佛教睇法就話咧，你嘅慾望係嚟自你嘅感官，嗰、那個係你痛苦嘅泉源嚟嘅， 即係七情六欲嗰樣嘢出嚟 啦。如果你能夠即係呢個感官能夠將佢嗰個活動減到最低咧，係令到你嗰個人個意識係能夠咩？但係咧，物宗嗰個係完全相反嘅。佢話其實你呢一個嘅即係感官嘅經驗咧，係可以幫到你去達至嗰個更高層次嘅意識，甚至係涅槃。 佢亦都講， 其實呢話係意思係咁解。 佢密宗咧就係、是、再用一個講法，其實都相差無幾嘅。就再用一個講法，佢就話。其實呢個世界點解你咁多慾望咧？其實慾望如果你掌握得好咧，嗰、那個係一種能量嚟嘅，係 energy 嚟嘅。好多時咧就話有好多人係唔懂得掌握，係俾呢啲能量咧推動你，所以咧你就會話啊，你嗰種咧就叫鹹濕。 嗱，我哋唔用呢一個方法去 唔係 我 個 你聽講下先啦。嗱，我最 想講 譬如何姑嘅例子咁樣， 係啊，冇錯又係我啦。 佢係俾呢個火鍋慾望， 冇錯係啦，即係我呢啲口腔期 是轉移、啊、轉移落火鍋嗰度。 唔係嗱，如果 你仲用望轉移落火鍋， 又根據弗洛伊德講咯，我後方你得到唔好尊重咯。 唔係啊， 都係嗰句，因為頭先你講啊嘛，我係口腔期得唔到呢個滿足啊嘛，所以變咗我需要食嘢咯，而食嘢當中咧，火鍋當中係最能夠最直接得到呢一種嘅慾望嘅投射咯。 認真啲講翻真， 好認真喎，好認真係。 唔係我未講完嗰個咧，就話慾望如果你掌握得好咧。那個是一個叫能量，這個就是其實你現在你可以了解到這個是講一種叫我們物質世界裡面那裡呢，原來這種陰陽的效應呢，只要你不是被它奴役的，即是你的意識， 你不是受制於它，是的，如果你可以控制它， 是的，你可以控制它，你掌握它的時候呢，那個就不是你被情慾擺布，而你是用一樣東西呢，是將它轉化為一種能量，你既是在幫到你自己，你亦都可以在幫這種能量是變成了一種善力嚟去幫人， 係啦， 呢個就係物宗裏面佢最主要咧，就係講呢個矛盾嘅背後有一種唔係咁容易説得清楚，但係原來 其實 係可以解釋。 其實我哋都係罪過嚟嘅。頭先講嘅嘢咧，係我哋唔應該用咁嘅方式講嘅。 嗯哼， 因為嗰個係叫你透過一個即係不為唔係咁多人知嘅一個過程，包括儀式，包括咒語，包括你嘅理悟咧去理解，而我哋咧。用咁嘅方法咧，就會誤導咗好多人。 係，同埋咧，啊，係一傳一嘅。 嗯。 啊，你係要入咗嗰個派歸依咗，咁嗰種傳咧，只係會最真實。咁啊，而家我哋嗰個叫資訊發達，你會睇到好多書，我哋都會睇到。嗰啲只不過叫知識。 係啦。係 啦。 你知道唔等於代表你能夠做到一樣嘢。 係啊。啊，你等於你係有陣時你會好容易誤解咗。 係誤解咗。 呢個情況我知。 咁啊，當然啦，即係頭先阿紀圖講咗啲咧，即係如果你已經理解咗，你就知道點解呢啲畫會喺敦煌度， 係會變成好似宗教嘅一部分。 係啦，如果你唔理解一樣嘢，你就好似我第一個疑問，啊有個玩撚完喺度冇，其實唔係咁解嘅。其實頭先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咧，呢啲所有嘅人間嘅慾望、人間嘅經驗、人間嘅感官咧，如果喺他們那把看呢，其實這些是我們可以達至到去一個更高境界的一個橋梁來的。 兩個 point、如果你是清心寡慾，你去那個山林你就會好像個壁畫一樣 變成天人、如果呢你是返祖現象去回動物性，就好像台長剛才說齋，你變回了一隻馬騮的時候呢，你就玩完了。 我覺得不是這樣，最重要就是其實我覺得這是緣分的問題。其實佢有咁多個洞，點解淨係暫時發掘到呢啲嘢出嚟呢？喂，甚至乎點解今日我哋會無端端喺咁多雲雲喺敦煌發現到嘅東西當中，可能個別嘅興趣投射咗喺個別當中，先有呢一個咁嘅討論。其實更加多係未發掘出嚟嗰啲，可能更加多我哋更加神秘嘅現象都未知嘅喎。 佢答唔到你喎，因為 唔係我答到佢。佢最期望一樣嘢就係喺某個洞入邊，將來揾到個火鍋出嚟咯。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